我何等为实，为能永断杀生、偷盗、邪行、妄语、两舌、恶口、耳语、贪欲，亲为邪见。咁呢段经文咧，我哋曾经讲咗，云能永断杀生、永断偷盗、永断邪行，咁啊亦都永断妄语啦，讲咗一部分。所以永断两个字咧，就是一直落去噶，系要将杀生要永断，偷盗要永断，邪行要永断，妄语亦都永断啦。咁啊，如果唔妄语就唔诚实。呢个人如果唔诚实咧，就系冇咗呢个信心啊。咁啊，别人咧就唔会相信佢，唔会共事，亦都唔会共商量嘅。咁所以一个做人咧，信法固然系要唔可做妄语，即使以世俗人啊，亦都唔可以咧讲呢个妄语欺骗自己的亲朋戚友嘅。不然嘅话咧，就喺呢个亲朋戚友面前冇晒咧信用，你就变咗冇晒咧朋友亲戚，变成自己咧系孤独噶啦。咁所以妄语呢一条法啊，呢一条戒，就系亦都系每一个学佛人咧所必要遵守。一定啦，唔可以妄语，而且要永远断咗呢个妄语。咁啊，从前啊，佛在世嘅时候啊，咁啊有一个老比丘，老比丘啊，佢亦都系每日啊去外边啦，系化饭食，每日亦都系啦去外边啦系托钵。咁啊，有人啊，佢就去到一个卖珠宝嘅人家，咁啊呢个卖珠宝嘅人家亦都系信法。咁啊，亦都咧好喜欢啊！咁啊，供养呢个出家人。咁啊，刚巧呢个老比丘去托钵嗰阵时，呢个老板咧啱啱做紧生意啊，咁啊揸住一粒咧好名贵嘅宝珠，咁啊响住同啲人客咧，咁啊倾价钱。咁啊见到有出家人嚟化食啦，佢咪就尊重三宝啊，佢就暂时放下呢个生意嘅买卖。咁啊，先咧都系要供养呢个出家人，咁啊，因此佢就将咧手上嘅宝珠啦放响嗰个台上面，佢哋入去厨房咧准备啊嗰啲好嘅饮食，用来咧供养呢个老比丘。咁啊，就在呢个时候，呢个奇事就发生啦。佢家里养到一只鹅啊。咁啊，养一只鹅，鹅就比啲鸭仲要高嘅。假如以佢呢个身量啊，将佢嗰条颈伸直，个嘴伸直嘅话咧，佢真系可以咧到呢个台面咁高嘅。咁佢家里养嗰只鹅又肥又大又高啊，咁个伸长条颈啊，睇见呢个台面上有一粒咧光明透亮嘅珠，当然佢唔知道系珠啊，睇见粒嘢咧系光明透亮啊，佢哋一个唔该咧就擘大个嘴啊！咁啊，担咗粒珠就吞咗落肚。咁但呢个老比丘咧，佢就睇得好清楚。咁冇几耐，转下眼，呢个老板啊，就将嗰啲饮食咧已经攞出嚟，咁啊供养呢个老比丘。然后之后咧，佢就睇下嗰张台啊，个粒宝珠都唔见咗啦。但系老比丘又冇出声，冇出声啊！嗰只鹅咧担咗吞咗。咁啊！呢个老板就问老师傅啊：我粒珠去咗边度啊？老师傅一味话唔知。咁啊，但系呢个老板谂啊，铺面冇第二个人，你亦都明明见到我真粒珠啊，响呢个台面上，家究竟去咗边度啊？有乜理由你唔知啦？咁啊，就将呢一笔账啊，就挂在呢个老比丘身上，就以为呢个老比丘咧。偷咗佢嘅粒珠，咁啊佢一而再，再而三咁样盘问啊呢个出家嘅老比丘，老比丘就总系啊唔声，一你话唔知，咁呢个老板啊老羞成怒啦，唔当得佢系出家人嗰阵时，佢就将一条棍啊，咁啊将呢个老比丘就打咗一轮，打到出血啊！咁啊，嗰啲血水咧就流响呢个地下嗰度。咁啊，当时呢只鹅咧，佢睇见嗰啲血水响地下， 佢就唔知道佢系嗰啲血嚟，佢哋以为系水啊。咁佢亦都咧伸大佢嗰个鹅嘴咧，就去吸嗰啲血水嚟饮。咁啊，呢个老板娘咧越加火大啦。咁啊，一棍，咁就将一只鹅咧系打死咗啊。咁啊，到呢个时候咧，个老比丘咧就出声啦。佢话老板啊，佢话你唔使再打，唔使再嘈啦。佢我话俾你听，佢话嗰粒珠啊，就系呢只鹅咧，正当你个厨房攞饮食俾我嘅时候，佢就伸长嗰条颈啊，就响台面咧将个粒珠吞咗落肚啦。咁呢个老板一谂，个粒珠又好抵钱啦，鹅也死咗啦，咁啊只有劏开呢个鹅肚啊，攞翻个粒珠出嚟，果然都冇错，真系响个鹅肚里边咧。拖把珠出嚟啦！当时呢个老板都后悔啊，佢话老师傅啊，佢话打错咗你啊，佢话点解啊？你唔早啲啊，就出声啦！如果你早啲出声，话呢粒珠啊系嗰只鹅咧食咗啦，咁佢话我啊就唔会咧冤枉你啊，咁啊亦都唔会咧将你打一身啦。咁啊，当时呢个老比就讲啦，佢话老板啊。他说如果我承认是我拿了你的，他说我就犯了盗戒，你承认是你偷的嘛，你就犯了盗戒了，但亦都犯了妄语戒，为什么呢？根本我没有偷到，是那只鹅担了落去肚子，我根本就没有偷到，假如如果我说我偷了，我就犯了盗戒，但根本我就没有偷，不是我偷，而说是我偷了呢，我亦都犯咗呢个妄语戒啊！佢问你叫我点样讲啊？我好难以开口啊！嗱，咁啊，如果我讲实在话，话嗰粒珠响嗰个鹅个肚里边，佢话你梗系杀嗰只鹅啦。咁啊，岂不是嗰只鹅啊？咁啊，因为我一句说话而俾你杀死？他说我亦都犯了这个杀戒啊，所以我承认又不是，我不承认又不是啊，你叫我怎样讲呢？那么当时这个老板呢，听见这个老师傅这样讲啊，认为这个老师傅的伟大啊，不但老师傅伟大啊，佛教个教义呢亦都是伟大，那他们只有跟这个老师傅呢，那么叩头忏悔。咁啊，呢个故事咧就系讲啊，佢因为自己咧唔肯打呢个妄语，就因为佢根本佢就冇偷到。如果佢话佢偷啦，咁啊固然犯咗呢个盗戒啦，但系亦都咧犯咗呢个妄语戒，因为佢根本冇偷。你自己承认话偷啦，咁啊都系属于犯呢个妄语戒啊，所以佢咧就宁愿接受。这个老板呢将他卖肉，但是他完全不声，因为一声亲不单是犯妄语戒犯盗戒，也都犯了杀戒的，老板要劏那只鹅拿个粒珠，即是鹅就因自己而死了，岂不是不犯了这个杀戒一样，所以他就坚持这个不妄语戒，他就不声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很多很多事情啊，讲来真的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呢很多东西很难的、啊、所以一个真修行人，我们对他只有尊敬，一个真修行者，我们对他只有尊重，真的很多法门很多的行门普通人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修行人呢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就不好这个所谓妄语。两舌加埋个不，加埋个永断两个字落去，咁即係永断两舌呢，那人本来就一条理，咁点解佢会有两条舌两条理呢？就係、是、一个嘴讲两边嘅说话，咁今时今日呢整个佛教圈子都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发生啦，咁总系呢嗰啲是非呀搬来搬去，无论佢事实又好，抑或冤枉嘅又好啦，总之一传十，十传八，咁啊嗰把嘴咧 咁啊，一尾又兩邊講來講去，響到東個佛陀，佢就講西個佛陀唔對啊，響西個佛陀就講呢個東個佛陀唔對啦。咁啊，嗰啲是非咧就搬來搬去，搞到大家咧好唔開心啊！呢啲都係一種罪過嚟噶，所以一條你講兩方面嘅説話。不過好多呢啲咁嘅人，其實佢唔係話唔聽過，唔可以兩舌呢一條界。佢亦都唔係話唔明白，如果兩舌挑撥離間啊嗰種嘅罪過，可是咧品性難移，佢習慣咗咁啦，啊咁所以變成咧就自己無形中啊錯咗因果啊，做咗一種咧所謂好大嘅罪過。因為一個人與人之間一份好嘅感情嘅建立，或者夫妻嗰種恩愛嘅感情建立，或者兄弟之間嗰種道義嘅感情建立，唔係一朝一日嘅事啊！但係你咧從中破壞啊，真係幾分鐘或者幾個鐘頭，就將人哋一向以來覺得好嘅感情破壞於一旦，咁你自己個罪過咧就好大啦。嗱，咁如果從因果上嚟講，你時時啊～都是挑撥離間，咁啊兩舌離間人哋個感情，或者離間人哋個好事啊，咁啊起碼你生生世世嗰啲骨肉都係分離喎，你亦都得唔到呢個好嘅眷屬，得唔到呢個好嘅骨肉，好唔得到嗰啲唔好嘅所謂親戚朋友，你唔會得到好嘅知己，咁呢啲就係完全啦。兩舌嗰種嘅過啊，所招到咧一種嘅唔好嘅報應。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千萬咧就唔好兩舌，唔好啦東講西講，唔好啦嚇挑撥離間啦。我哋只有知得某一方面或者感情唔好啦，或者大家咧傾唔埋啦，我哋只有盡量咧令佢哋咧感情好。盡量令他們傾得埋，他們分散都要跟他們拉埋，這樣才是一個修道人應有的態度。就千萬不要人家本來拉得埋，那你就弄到他們拉不埋、傾不埋、講不埋、錯不埋，那就變成自己很大的罪過，所得到的就是這個骨肉的分離步。我哋跟住就讲呢个恶口，咁啊加埋呢个永断两个字落去啊，就系永断恶口。咁啊亦系一个修行人咧，应该啊系要做到啊，千万咧就唔好啊有呢个恶口嘅过传。恶口咧，咁啊亦都系啦，好大罪过啊！即系讲嗰啲说话咧唔中听嘅，听到令人家条烦恼嘅。咁就叫做惡口。咁佛在世嘅時候啊，咁有一日，咁佛呢就登法座講經說法，所謂舌燦蓮花。咁講得呢，咁真係天花亂墜啊！咁所以點樣呢教人家嚟修行，咁當然都係講別人嘅事啦，係勸人哋修行同人哋結法緣度眾生喎。咁突然間呢来一个少女啊，系属于一个大肚嘅少女，咁啊就响到佛个法座面前咧，叉起个手，咁啊大声疾呼咁样讲，佢话佛啊，佢话你一味讲人哋嘅事，佢话点解你又唔讲埋自己嘅事啊？佢话你睇下我呢个肚皮，已经啊好大啦，已经啊将近十个月出世啦。他说你都不跟他善后下，你只是讲别人的事，为什么你不讲自己的家事呢？啊，当时大众一听这个少女这样讲，真的都怀疑佛呢都不知道有什么不正的行为啊。当时这个帝释天啊，佛每一座说法乃至到包括即使今时今日那些法师讲经说法啊，都有好多嗰啲护法善神咧拥护嘅一个道场，只要一个咧庄严清净系如法嘅道场，都有好多护法龙天 善神呢是擁護的，何況佛廣經說法呢，當然呢很多天龍八部擁護道場。咁呢個第四天睇到好似唔係幾過眼啊！你咁樣位放粉，咁啊當時佢就變只老鼠啊！變只老鼠咧，咁啊就降入啊呢個大肚女子個肚啊！咁啊將佢呢個肚兜咧咬斷咗嗰條帶，原來咧佢個肚兜包住啊一個小小個木盤，咁啊變咗啦著埋件衫啊，咁啊好似個大肚女子一樣啦。咁而個老鼠咧咬斷咗呢個肚兜嗰一條帶啦，咁啊嗰個盤咧咁就卜碌，我當然跌落地下啦。咁啊女子冇咗個肚咯喎，咁啊到嗰陣時啊，嗰啲人先知道佛咧係清白，咁啊知道呢個女子咧係來呢事啊，所謂胡鬧啊。咁啊當時佛個弟子啊就問佛啊，佢話世尊，你老人家如果糾正佛果菩提，一切煩惱斷盡啊，是為世出世間的聖者。他說為什麼你都還會有啊這樣的事情發生，遭別人對你的毀謗呢？當時佛就說啊，那些都是業障啊，所謂縮身有這樣的業障，但是呢即使墮地獄受苦啊，那些業障的習氣還存在啊，所以我今天即使成了佛呢仍然受這種這樣的毀謗。那麼當時佛呢就講他因中這個故事給大家聽了，那他就跟舍利弗說，他說舍利弗，他說過去啊無量無邊數這麼多個阿僧祇劫以前，那有一尊佛出世啊，名為他的盡性如來。咁啊，當時此一尊佛呢，就喺呢個波萊內國咁啊説法啲道人。佛嘅座下嗰啲出家嘅比丘呢，就係有68000咁多，就聽佢講經説法。但係在咁多個比丘出家者當中呢，其中有一位出家，佢個名呢叫做無性比丘啊，叫做無性。他已經早已經證到出世的聖果，所謂六種神通就自在無礙啦。這個是講常性比丘。另外呢又有一位啊，他的名字叫做常歡，亦是一個出家的比丘，但是他的煩惱就未斷啊，亦都呢就沒有神通，比起這個無性比丘呢，這個神通就差得很遠啦。咁啊，當時呢個波羅內國有一位大長者，又稱為大長者咧，當然佢就好多錢啊，所謂金銀都滿屋，富甲一方嘅，咁啊先至稱為佢做大富長者。咁啊，佢自己呢個妻子啊，個名咧佢就善玩，佢就好好善心嘅，佢最喜歡咧供養以及布施。这个出家的修道人，所以这个无性比丘和这个常欢比丘啊，他们两人常常得到屋企呢是花园。那么此一位善患太太呢亦都常常呢是供养他们，但是久而久之呢，和这个长者的太太善患呢，他就知道这个无性比丘的神通广大，亦是一個證到出世聖果的聖人，當然對他呢是特別是尊敬，所有供養他的飲食也好衣服也好，不單是多亦都特別是好的，包括衣藥藏座一一都供養無缺，而且是最好的添。但是對於這個常歡比丘來說呢，他都供養，但是由於他知道這個常歡比丘啊未曾咁啊斷煩惱，未曾證呢個出世聖果，咪同凡夫同自己一樣啦，所以供養呢一方面呢就是、來得微薄啲，即使有供養無缺啦，但係所供養嘅物質呢就冇咁好啦。咁因為呢佢未曾斷煩惱冇神通，所以呢個善患太太啊對佢就似得好似呢略为冇咁尊重。咁啊，此一位 所謂常歡比丘啊，咁佢見到呢個善患，咁啊常常咁樣盡心嚟到供養呢個無性比丘啊，咁啊覺得佢個心理咧好似好難過啊，再加上呢個嫉妒有障礙，因此咧佢就喺別人面前，咁啊對呢一位所謂叫做係無性比丘咧，咁啊盡量啊來到毀謗啦，話佢梗係咧同呢個善玩啊有呢個不尋常啊嘅關係嘅行為，不然嘅話佢就點解對佢啊咁特別嚟到供養咧？咁啊到處咧就係、是、破壞只一位無性比丘嗰個名譽。咁啊因為咁樣啊，所以後來呢、這個常歡比丘去世之後，因為毀謗呢個無性比丘之故，毀壞佢個名譽，盡量詆毀佢，惡口嚟到破壞佢啊！咁啊，以此呢個惡因咧，喺命中墮落呢個地獄裏邊受苦啊，都唔知受咗幾多生幾多世啦。嗱，咁啊，佛講古仔講完咯，咁啊，佢就表白啦。佛又同舍利弗講，佢話當時呢個常歡比丘，你估係邊個啊？佢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这个善幻太太，即是这个长者的太太善幻啊，就是今时今日装大肚的这个尖沙婆罗门女，因为我过去世啊曾经呢是毁谤过她啊，所以今生我虽然成佛，但是仍然呢还有这个余殃未曾呢断尽，那么仍然受啊所谓这个木盘之报啊，啊，俾佢用个木盘咧，系装大个肚皮嚟到毁谤我，咁啊证明咧，我哋一个学道嘅人，千万咧唔好恶口啊，更加唔好因为妒忌之故嚟到恶口咧系伤人。虽知道十善业道经最主要嘅理论就系要教我哋咧系信因果。千万不要破坏这个因果的原理的法则啊，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离不开这个因果的原理啊，我们善因就善果，恶因恶果啊，如果用个口去赞叹三宝，赞叹佛法，赞叹这个讲经说法者，赞叹这个修行者，赞叹这个持戒者，或者赞叹佛菩萨的功德，这个是一个善事，是一个修福之事啊。咁啊，如果用这个恶口，咁啊专门咧去咒骂或者破坏人哋个好事啊，就属于咧好大嘅罪过啦。嗱，咁啊佛咧，咁啊亦都有一次啊，与自己同埋五百个阿罗汉咧，都系曾经啊。俾人哋咧係毀謗，咁亦都係由於咧過去咧惡口所招咁得嚟咧呢種唔好嘅報應啦。嗱，咁啊佛又同舍利弗講喎，佢話過去所謂九十一劫以前，咁啊有一個城啊，佢個名叫做善説所造。咁啊城裏邊有一位婆羅門，亦都係咧富有人家。佢個名咧，佢哋言如達啊！佢呢個人好聰明，好有智慧，所謂學識淵博。咁啊，受呢個富有人家嘅邀請啊，咁佢有一次做五百個童子嘅老師，即係受一個有錢嘅人家請佢咧，係專門一教呢個五百個童子，即係五百個小朋友咧，咁啊讀書。佢做五百个小朋友的老师啦，咁啊当时咧，另外仲有一位婆罗门，佢个名咧佢就梵天啊，佢个钱财就好丰富嘅，咁佢嗰位妻子咧个名啊叫做静音啊，咁啊似一位静音人者啦，佢个心地亦都好慈祥，亦都好敬重咧呢个修道嘅人，咁啊常常啊系供养。这个沙门的梵志供养这个修行的出家者，因此这个静音 就是成了这个言如达的主要的施主，他对于这个言如达的供养都非常周到，每日所需要的饮料、食物、卧具、衣药、床座，一切的日用品呢，不单说供养无缺，而且没一样呢不是靓的，都是呢好的。咁啊，城外边咧，咁啊有一位正道出世圣果嘅辟支佛，咁啊佢个名咧就叫做爱学啊，就好爱学佛法咁解，所以佢做爱学。但系佢咧就冇一定嘅施主咧供养佢嘅，佢所谓小欲之足，佢唔向嗰啲施主咧化缘巴结，佢日日咧。进城里面一个托钵，咁啊辟支佛有啲系出家嘅身份，当个愚门托钵乞食嘅时候啊，佢就偶然间咧来到呢个静音屋几个门口啦化缘，咁啊呢个静音啊见到个辟支佛所谓衣服整齐、步行安详、珠根直定、目不斜视、威仪齐整。所以他的心呢就非常啊咁啊尊敬似一位外学的辟支佛，咁佢即刻啊佢就攞咗呢个辟支佛嘅杯，咁亲自到厨房呢装满一盘呢又香又美味嘅饭餸飲食嚟到供养呢个辟支佛，而且佢仲讲几句话，佢话假如尊者有所需要嘅，无论是医药、饮食、卧具、床座，一切之一切，只要尊者有所需要啊，咁我都无条件啦，好乐意咁样咧，系供养尊者啊，而且仲希望尊者咧，所谓慈悲纳受。咁啊，从此以后啊，静音就供养呢个辟支佛，一日就比一日多，一日就比一日咧殷勤。对于最初这个言如达这方面的供养呢，那么日渐呢略为呢是疏啲或者呢是薄啲，就冇咁浓厚啦。那么这个言如达见到这个辟支佛啊得到这个丰富的供养，当然佢有痛恨啊，那么亦都好妒忌喎，所以佢就遭疑，佢就出个口诽谤这个辟支佛，他说这个辟支佛啊哪处是正道辟支佛果啊，他根本就没有戒单亦都没有道心啊，他只不过与这个静音有这个不可以告人的不正行为，所以因此呢就得到这个静音呢好好地来就供养他。那么又是讲完这些破坏他的清净梵行那些不中听的说话，他不单自己的诽谤啊，他那五百个学生，即是那五百个小朋友童子啊，亦都听他这样讲呢，亦都是同时啊这样来到呢是诽谤这个辟支佛，说这个爱学辟支佛啊没有这个戒德，没有这个道心，没有这个佛法的修养，不过与这个静音呢有这个不可告人的不正行为，所以得到这个静音对他供养而已，实际上他没有道德。那么城里面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辟支佛真是做出违反了这个清净梵行持戒的事，那么后来这个辟支佛呢听着这样诽谤他，他亦都恐防这个众生呢因此这样而做这个口过，所以他自己入定用他自己这个神通啊，咁啊放起这个三昧火啊，咁啊自己焚身就入灭，咁啊自己离开这个人世。咁啊当时佛就同舍利弗讲啊，佢话舍利弗啊，佢话当时这个婆罗门言如达，你估系边个啊？就系我自己嘅前身啊。佢话五百个童子就系五百个阿罗汉嘅前身。他说这个静音呢就是今天这个遮眉拔啦， 佢話我因為妒忌，而且亦都教你哋一同毀謗呢個辟支佛，以後大家都墮呢個地獄裏邊之中，受咗都唔知幾多個苦惱。時至今日，雖然時隔咧唔知幾多生、幾多劫、幾多世啦，但係嗰啲報應嘅習氣咧，咁啊仍然咧係未盡啦，所以今生咧係仍然要受呢個被人毀謗嗰種嘅果報。嗱，咁但係我哋先此咧有一句聲明，相信大家都有疑惑：佛早已斷盡煩惱，但係佛咧都仲有呢個十怒啊！我哋所講呢兩個故事咧，都係佛咧有十種煩惱之一，都係俾人哋毀謗啊！嗱，呢種咧就唔係佛咧真係有如過處，只不過佛係示意於呢個人間，而有呢啲咁嘅行為被人毀謗啊，純粹佛嘅慈悲示意，令我哋呢個後世嘅學佛者咧知所警惕，自己處處咧要尊重，處處咧要迴避，唔好咧做呢個惡口、兩舌、妄語各種嘅罪過，亦都錯咗呢個因果，日後自己咧招咁嘅受苦無量。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啊有啲咁樣壞嘅行為習慣而招呢個無量嘅苦報，就唔係佛咧係真真正正啊有呢個如是嘅煩惱。咁啊，叫做惡口啦，我哋就唔好有呢個惡口咯，有呢個惡口咒人或者傷害人哋嘅名譽啊，從因果上嚟講咧，咁啊亦都唔係幾好噶。咁啊，以語加埋個永斷兩個字咧，就叫做永斷呢個以語。嗱，以語係咩嘢説話咧？以即係華麗咁解啊，逢係嗰啲衣服係靚嘅。嗰啲料又名貴嘅，手工又做得好嘅，啊！嗰啲七彩顏色配搭得咧，亦都好順眼嘅，咁啊都名為咧叫做以麗，名為咧叫做好係靚。咁啊，加話以語咧，就係講嗰啲咧好漂亮嘅説話。咁啊，即使今日嗰啲人講咧，所謂托大腳，咁啊，亦即是香港人近代嘅俗語啊，叫做擦鞋。无形中呢令到对方啊好陶醉你个说话的，等于话你嗰啲说话讲出个令个对方听咗呢係好容易接受嘅，係好漂亮嘅说得呢好动听嘅，但係其实骨子里呢你係有所要求，你为咩嘢事干啊向对方呢个人讲啲咁好嘅说话呢，当然有你个目的啦，啊唔係财就係、是、利啦，因為貪名貪利咧，而說呢個耳語啊，說呢個華麗嘅説話咧，都非是係出家人或者呢個修道者咧所應有嘅態度，亦都啦唔應該有啊。所以我哋一個學道者，老老實實，所謂是就講個是啊，非就係講個非，無需要咧向呢個對方咧嚟到諸多咧。是巴结啊，武客者咧来到啊，对佢咧吓特别咧去捧，无此咧必要，老老实实，所有嗰啲以礼嘅说话，修道者唔应该要讲嘅，亦都唔需要咧去讲嘅，咁啊叫做以语。嗱，其次就系贪欲，加埋永断两个字落去咧，就系、是、叫做永断啦。呢、这个贪欲，咁啊贪欲呢，我哋一个修学人亦都唔应该有噶，有呢个贪欲呢，亦都唔系几好噶。贪欲就系包括财色名食睡啊，贪财，你话有几多个唔贪啊？尤其是香港人，咁啊有关咩买马票啊，买六合彩啊。真係啊，嗰啲排班啊，你睇到個排班去買嗰陣時啊，你就知道佢哋嗰種啊所謂好勝心啊，希望發財嗰種心呢，嗰種嘅緊張法。亦都聽過話，如果有跑馬嗰一日嗰一晚啊， 連嗰啲飲食個行業一個生意都淡啲嘅，個個人食都冇心機嘅，嗰啲精神都響曬啊，嗰啲馬嗰度，咁就可見咧呢、這個貪財啊，何等咧個吸引力。嗱，咁其實財就唔係話咧唔要，只不過要得其所，亦都要得咧所謂合理，唔好太過貪啊。試問，如果個個都中六合彩，唔好話累積成為過千萬咁巴閉啦，就算佢次次清，每次開都有人中嘅，咁啊普普通通啊，冇百幾萬，最少都係100萬啦。如果個個買嘅期期個個禮拜都中嘅，咁啊世界上仲邊處有窮人咧？啊，即使話頭彩唔係咁容易中啦，就普通嘅二彩、三彩、四彩、五彩都有一筆少少嘅錢財啊！咁啊，個個都係咁樣去買彩票，事實上呢個正常嘅事業由邊個去做？個個人有一種依賴發財之心，咁仲邊個做呢個正常嘅事業呢？咁啊，對社會亦都係一種咧有所妨礙噶。咁所以我哋一個學道人，或者真正一個世上嘅人啊，對於呢個財咧，唔好過分一個貪求。咁啊，一切咧順住自己個福力，你係有福嘅，你自然就會發啦。如果你冇福嘅咧，咁啊，即而跑馬啲人想話佢哋鋪草皮啊，你咪只有俾多啲錢佢啦，等佢種嗰啲草種得靚靚地啊，個草地清清綠綠，嗰只馬咪好跑啊。你忙中即刻幫助佢咧，去鋪草皮。等於話佢唔使揾錢啦，你已經幫咗佢啦嚇，鋪草皮嘅錢。所以我哋要安分守己，尤其是修道人，更加咧係唔應該啊咁啊貪財。咁啊財咧，照佛經裏邊講啊，就係好多家所共有嘅。嗱，嗰啲不孝嘅子孫可以將你嗰啲財產咧共咗去。我曾經咧親自見過一件事，就喺香港啊，喺世界殯儀館。咁啊，我其實我都好少去殯儀館咧念經，但有陣時咧，所謂嗰啲好熟嘅人，大家好好朋友嘅，咁啊總要去下啦，應酬下啦。咁啊咁啱咧，喺呢個小廳就唔係大廳喎，喺嗰啲二樓三樓嘅小廳。咁啊，一行小廳有好多間噶嘛，咁啊，正正我哋隔離嗰間，佢嗰日已經咧係到最後咧，叫做咩辭靈啊，即係最後瞻仰遺容噶啦。咁啊，瞻仰咗之後咧，就應該冚蓋噶啦。就在呢個時候咧，我嘈巴閉咁啊打起嚟，咁啊為乜咧？因為將要冚蓋啦，你就要找數啦。啊，咁啊，喪事已經做完啦，你哋梗係要找數俾個殯儀館啊嘛，用咗幾多要找數啊？好啦，嗰陣時就發生問題啦。阿哥就話老豆咧再生啊，對細佬好啲。今日咧有乜嘢事啊？咪應該細佬出多啲啊。咁啊，細佬就話：你做阿哥長子的孫啊，如果有錢分咧，你就分兩份噶喎。佢話你亦應該要俾兩份。咁啊，兩家都有道理。就是咁样咧，你一句我一句啊，就响个老豆将要冚棺材盖而未冚嗰一刹那，就打起嚟。我哋平时啊，咪听过一句话，佢哋失礼死人，咁啊失礼死人。我哋旧时都唔知啊，点解佢哋失礼死人咧？点失礼死法咧？咁啊，家下亲自都见到啦，咁就叫做失礼死人。争乜咧？无非都系争钱啊，争几个金钱。失咗呢个兄弟个和气啊，冇咗呢个手足之情，不得已啊！你话呢个做老豆已经都冚过啦，已经啊，都死得唔眼闭，死得唔安乐啊！为咩咧？佢就系为几个金钱，认真咧系冇意思之极啦。咁啊，不孝嘅子孙，咁啊可以将你败咗去，可以将你咧嗰啲钱财啊散咗去啦。嗱，嗰啲土匪。嗰啲盜賊，咁佢亦都知道你有錢，都會打你嘅算盤，都會搶你， 都会偷你的、那么旧时就讲话国王啦，咁啊早年啊，唔系呢个民主嘅时代，嗰啲国王就有好大嘅势力噶。如果佢知道你有钱啦，佢话要你噶，你都冇法子噶。嗱，咁啊，今日呢个民主时代咧，就系讲抽税。如果一个人冇钱啊，死咗啊，你想抽俾佢啊，佢都费事睇啦，费事嘥咁多人力物力去调查你啊。你话如果呢个人一达到所谓合法，够资格去纳税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就咁样放过你啊！佢仲要咧调查过你有冇隐瞒，除咗你报上嚟咁多之外，你未死前嗰一段接近嘅时间，你有冇做过咩生意，做过啲乜嘢嘅业务，赚过啲乜嘢嘅钱，或者炒过啲咩房地产啊？真系啊，一分一秒佢都算过你噶，你嗰啲钱啊！就要百分几，咁啊送俾咧税务局啦，咁你就赚埋多多，咁啊又系送出去，啊乃至到所谓火灾、天灾、人祸，分分钟啊都可以令自己倾家荡产嘅，咁所以讲嚟讲去，我哋钱不能不稳，人总要生存，如果冇钱，边个俾我哋房屋住？冇钱。嗰啲出口市场必须俾米我，俾菜我去食。我哋要揾钱，不过主要咧，我哋要揾得其所啊！千万咧就唔好贪啊！几多贪字都变成贫啊！贫字同个贪字咧写法唔差得几多，差少少嘅咋。有阵时嗰啲对中国文字修养唔够嘅人啊，好容易混乱啊，将贫当贪，将贪当贫嘅。所以我哋如果贪心贪得厉害，结果都变成破财，咁啊贪字就会变成贫啦。嗱，咁啊佛在世嘅时候，咁啊有一次，咁啊同阿难尊者咧，咁啊上街，或者咧就去托钵，或者咧就系应酬呢个施主，所谓讲经。设法，咁佢两个人呢就喺外边应酬啦。咁佢两个人喺路上行，咁啊两个人一先一后两师徒，咁啊向住呢个目的地咁啊行。咁佢就发觉一样嘢，咁啊发觉啲乜嘢呢，咁佢哋所发觉啊，前边嘅路口，咁啊有一包黄金白银啊响个地下。咁啊！当时柯南就问佛一个世尊啊，佢话呢一包咧系咩嘢嚟噶？咁啊佛就话：佢话柯南，佢话你唔好要，亦都唔好睇啊！佢话呢一包就系毒蛇嚟噶。佢话如果你接触到啊，佢话你会丧失生命噶。咁我哋行啦。咁啊柯南系徒弟，咁啊梗系听师傅话啦。咁啊师傅话唔得，唔好斗，连睇都唔好睇啦。咁索性就唔睇咯，咪就行直过啊。点啊！即后边咧，跟住佢两个嘅后边有一个人，佢就好穷嘅，真系穷到咧，朝搵唔到晚嘅。咁佢一睇，咁成包都系黄金白银。佢话点解佛啊咁傻啊？唔要不得已啊！咁啊仲话佢系毒蛇，佢话难免形容夸大啲。佢话我就偏偏唔怕毒蛇。我知道佢系黄金啊，明知道佢系毒蛇，你话佢系毒蛇咧，我都照样照单全收啊，攞之可也。咁佢就执啦，咁啊啱好就系个包袱咁嘅样子嘅，佢即刻将个包起，咁就孭翻屋企。你话成个包袱都系黄金白银，以一个向来冇钱嘅人嚟讲啊，你话系唔系发得达咧？一个人有咗钱啦，佢呢个外表嗰种嘅行动啊。都嚟石头我，咁啊引动到同村嗰啲人咧，咁对佢怀疑啊，某某人，点解好似呢度好似风生水起咁？咁啊成日见佢啦，笑眯眯插口组咁样，咩事咧？一调查，原来佢执到一包黄金白银，就发咗达啦，将佢呢个寒酸嘅生活啊改变过嚟啦。咁啊呢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啦。 咁啊传到呢个国王呢个耳朵里边啦，啱啱呢个国王呢个发狂恶云，咁啊出兵打仗，偏偏就冇粮饷啦，啱啦，你成袋黄金系嘛，都系我应该要分啲噶啦，咁佢就将呢个执金嘅人捉咗去，叫佢攞啲金出嚟咧做呢个兵饷。咁啊，呢个执金嘅人当然都唔系几服噶啦，但系有乜办法啦？在呢个国王嗰种所谓严威之下，亦都唔到你反抗啊！佢就拎咗一半出嚟。呢、这个国王佢话唔够，佢话我知你所执到唔止咁多，佢话你再攞添啊！咁佢又攞多个四分一，咁啊加埋一半啊嘛，即系去咗三分，去咗四分三噶啦。第一次俾一半，第二次嗰一半咧，剩翻嘅一半咧又俾咗一半出去，咁啊总数即系交出咗四分三噶啦已经。呢、这个国王咧仍然心足，佢话你仲有，好啦，咁呢个穷苦人家冇办法啦，咁啊连最后嗰四分一都俾埋出去，仍然系个穷光蛋。仍然是冇钱啊！但是呢个国王呢仲唔放过佢啊？咁一装要佢捐出嚟，到嗰阵时佢先至谂起佛啊！所谓乜嘢叫做毒蛇，乜嘢叫做唔好斗啊？斗亲就俾佢咬一口，唔掂啊！真系，我就知佢自己硬硬沉沉啊！啊，佢话悔不当初，听佛讲啊，呢一包真系毒蛇啊，唔斗得啊！他说我仍然不单说穷光蛋一命，还搞到不得掂添啊！搞得不好还要被国王一杀头都有份啊！他自己都慢慢沉沉的说，那么国王听下，你吟什么？难道你不服？但他一想他又不是说不服，他只是说悔不当初，不听佛的金石之言。究竟什么叫做金石之言呢？他就要研究一下了。咁佢就問呢個窮苦人家，佢話你知講乜嘢啊？有時岩沉沉，我聽到你又話咩悔不當初，唔聽佛呢個金石之言，又話咩毒蛇，佢就講你講乜啊？咁啊到嗰陣時咧，呢、這個窮漢啊，先至咧係講出佛咧同阿難經過呢個地方，見到佢一包金銀啊，唔單話唔執啊，唔要啊，仲當佢係毒蛇咁樣嘅觀法。所以他们就不斗了，不执了，那就没事了。他说我就偏偏不信邪，明明是黄金，为什么是毒蛇呢？那我就执了，执了传到你的耳朵边里面，你叫我捐差饷捐粮饷，我第一次给一半，实际上只剩下一半，应该都够阔佬的了，你不放过我，那么又叫我拿，我就给他一半钟支一半来，等于说不见了四分三了，但你做唔放过我，我俾埋最后四分一。你做唔放过我，你叫我点啊？咁你话系唔系毒蛇一样啊？系唔系掂亲都唔得掂啊？惹得周身麻烦啊？嗰阵时佢一讲啊，呢、这个国王咁啊，先至明白啊，呢、这个过中嘅内容原来系咁，当然就唔会再逼佢啦。可是呢、这个穷人啊，打回原形。穷苦就是穷苦啊，你的福报不够，你就是穷就是穷啊，咁可见呢个财是不好贪啊，如果啲钱啊不是你所有的，你一贪亲唔单话得唔到啊，仲反为有害添啊，所以唔好贪呢个利，那名亦都唔好贪啊，所谓实字先至名贵。如果呢个真正有钱捐出嚟嘅人咧，佢唔会话俾人听嘅。点解咧？嗱，好简单。如果从呢个心理学呢方面嚟讲咧，实在好明显。佢捐得一百万或者一千万，几多万、几多万、几多亿，佢梗系有钱啦。你话有钱人家有几多个话唔怕人家哋打劫噶？有几多个话唔怕人标心噶？佢自己隐藏佢嘅身份啊！都来唔切啊！你仲边次咁啊？捐啲钱出去，咁啊夸大自己宣传咧，有都有，不过唔多啦。咁即系等于话咧，真正有钱捐出去嘅人，佢绝对唔声啊。咁啊，反为嗰啲冇钱嘅咧，唯恐自己个名唔够大，人家哋唔知道，又话捐几多，又话捐实际上咧，佢根本就冇钱捐。 咁呢種咪貪咩咧？咁就貪呢個名啦、啊，或者喺社會上要打滾啦、啊，又滾唔起嚟，又發唔起嚟，佢咪只有誇大咯。咁啊，話捐得幾多，做咗幾多善事，咁啊，希望人哋對佢注意啦、啊。就算你真係打佢主意，標佢心，佢根本就窮光蛋，佢就無所謂，根本佢係冇錢嘅，佢已經咧封咗啊！呢個俾人嘅標心啊，俾人嘅打擊之門嘅啦，就唯有嗰啲唔小心嘅人先至上佢嘅當啊，以為佢係個財主都捐咗好多錢，真正了解佢嘅人冇一個人相信佢嘅，呢種就叫做係他呢個虛名，希望自己咧喺社會上有啲地位，咁啊，其實咧佢根本就係冇錢捐出來。根本是个穷光蛋、啊、如果你相信他呢，你自己先是个傻瓜、啊、所以不要贪名、啊、不贪名不要贪利，亦都不要贪这个女色。世俗读儒家书的人都有一句话，色乃削肉光刀、啊、所谓贪色的人曾几何时这个身体色欲过度、啊、都变成衰老了，变成啦吓，伤咗自己嘅身体啊，长命都变成短命啦，所以色亦都唔可以贪啊。嗱咁啊，如果睡咧，亦都唔可以贪、啊，睡就系瞓觉。咁啊，如果我哋一个人贪瞓啦，咪似一个猪咁咯，瞓到癫癫沉沉咁样，唔单话事业冇所成，道心亦都唔可以增长啊。所以我哋唔好贪睡。咁啊，历史上有好多嗰啲发明家，其中啊呢个爱迪生啊，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呢个人嘅名啊。佢系世界上一个好出名嘅科学家，佢一生唔知发明几多十种嘢。咁啊，佢边咁多精神咧？我哋研究下佢嘅心理啊。佢边次咁多嘅精神嚟到研究啊，发明几十种嘢嚟到帮助我哋呢个日常生活改善咧？原来佢有一个方法，佢瞓唔着嘅，佢就起身做嘢，起身研究学问，研究睇个发明边一样嘢帮助呢个社会发展。如果等到佢要瞓噶啦，佢就瞓，佢无所谓咧昼夜，咁样佢啲时间咪争取咯。总之佢要瞓嘅，唔够精神啦，你都研究唔到啦，咁佢咪去瞓觉啦。瞓醒觉，即使是半夜，他已经瞓足精神了，何必做赖在床上呢？即使是半夜，他都起身即刻就去研究，研究到疲倦了，那又睡觉。那么尽他一生人，他名下发明了几十种事物，就利益呢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士那种的享受。那么研究世间的学问都尚且要珍惜这个光阴啊，何况我哋一个修道嘅人，你想了生脱死，想成佛道啊，又点可以唔珍惜嗰啲光阴啊？咁嚟到佢做猪，成日瞓觉咧，更加咧系唔应该啦。所以修道人就唔好贪呢个睡啦。嗱，咁啊更加唔好贪食。你无论食斋又好，食肉又好啦，都唔好食得啦咁挑剔。总之食饱就算啦，有得食就算啦。好的有一餐，丑的有一餐，就千万不好呢，这样又说不吃，那样又说不吃，那么哪样吃啊？我记得我受戒那一年，那我们住在丛林呢，就是大众的生活，不要说一围一围台这样吃的，那都是过堂的，那过堂就是一张长台，好像受军训那样，一张长台坐几十个人，一张一张坐满它，咁有人装埋饭俾你食，嗱咁我哋初出家咧，都系小和尚啦。小和尚喺小庙啊，即系同师傅一齐去阵时住小庙啊，就唔系住大众嘅地方。讲句明显啲，就系住私人嘅地方。咁当然生活咧唔会话好困难，同埋好好添。咁如果自己小和尚呢一方面又聪明又伶俐。又肯学嘢噶，咁啊师傅啊、师公啊、师伯、师叔啊，直情当你系宝啦，咁啊乜嘢都满你嘅心愿， 你要食而有食，你要着而有着，一啲都唔系问题啦。咁啊，等于话我哋响净室小庙啊，应该就好舒服。咁啊，突然间去到南华紫寿街啊，吓嗰啲苦处都讲唔出啦。咁啊，食嗰啲豆腐渣，食嗰啲糙米啊，嗰啲米咧磨咗啲谷壳，连中都唔中啊！食嗰啲糙米，咁你以个小和尚等于系细路仔嚟啫嘛？佢几时挨过啲咁样嘅生活咧？当然就唔食啦，宁愿抵肚饿啦，食饼干都唔系几中意食。又或者啲送菜啲方面，萝卜就系萝卜，生菜就系生菜啊！如果以广东人嘅口味啊，萝卜咧食得多就化气啊，生菜食得多咧又话凉啊。咁啊，不管是否真实啊，都总有咁样嘅口号啊。咁你话我哋做小和尚细路仔啊，咁啊点挨得啲咁嘅苦咧？嗱，咁你唔可以反抗喎、啊，我最多我唔食啫。嗱，即系你装到我面前，无论饭又好，菜又好，我佢就少少地食啲，即系唔食咁多啦。咁啊，我自己肚饿都系我自己嘅事啫，照你应该冇问题噶、啊。但系我哋有个真人嘅敌人，通常嗰个真直师傅。佢好大权嘅，凡系殿堂佛事，你对于大和尚，如果唔正，佢都有权去抽清。我哋啲普通嘅小和尚更加咧，只要你企得唔正或者眼望多两望啊，佢哋一巴就打过嚟噶。咁佢就见到我哋，点解成日都唔食嘢嘅咧？餐餐一碗饭剩得一大半，一碗菜剩翻一大半，咁佢就表堂，所以表堂咧即系食完饭。未曾结斋以前，咁两边坐满人咧，佢就企出嚟中间准备结斋啦。但系佢未结斋前，佢开口讲话：，我哋呢班小和尚啊，做咩噶？你来呢处系做乜？你要谂清楚啊！你系嚟受戒啊？嗰啲嚟受戒都冇啲咁嘅自诚心，冇啲咁嘅惭愧心啊，冇啲咁嘅忏悔心。粗嘅又唔食，凉嘅又唔食，你食咩啊？佢话如果你唔挨得呢咁嘅苦，你可以即刻起程啊，打道回小庙享你个福，唔好享啲树都阻住呢个位啊！你话听得有冇道理啊？你最多唔食啫，我哋冇反对啊，我哋冇罢工啊，亦冇嘈啊，咁我唔关啊嘛，唔食啦，咁都要俾佢闹一身啊，都唔啱啊！你唔食都唔得，咁所以咧目的啊。就是要克服你的高傲，目的呢就是要克服你的这样的贪食那种的心理。那么结果住下去好好啊，没事啊。那么养成今天呢，原则上早一辈住在丛林出来的人呢，对饮食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挑剔的，总之很多人就更好啦，哪个人不喜欢好啦，但是即使抹那些呢，凉的热的酸的辣的，除非身体健康上的问题，不然的话呢，乜嘢佢都能够食，就去经过呢一种啊，所谓叫做啊纪律嘅训练啊，直情啊纪律部队一样咁啊训练过，佢就比较啦吓、啊、能适应环境啊。嗱咁啊呢、这个贪财、贪名、贪食、贪睡，用贪色。在呢个经常讲啊，个财色名食睡就系地狱五之根啊！我哋呢个地狱点解会撑得起嚟？点解个地狱唔会冧？永远都有人去堕于呢个地狱受苦咧？就系、是、呢五条柱，就系、是、名色财色名食睡呢五个问题啊！我哋唔戒除。这五条柱呢，就是将这个地狱呢支持起来，等于说贪这五件事的人呢，就是堕于这个地狱了。因此地狱呢，此处出那处又入，永远都无止息的，都是这个贪欲呢能够支撑起来的。那我们如果不想堕于这个地狱，不想将这个地狱撑起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学到真的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呢五种事情，要尽量放得下，要尽量睇得开， 要盡量的減少，這樣呢我們日後就不會墮於這個地獄，地獄這五支柱呢它就會冧了，咁啊柱都冧咗啦，地獄呢個防射就冇咗啦，我哋想入都冇得入啦。咁所以修道人就千萬唔好啦，有呢個貪欲。嗱，親為咧就呢種人咧，有理又發嘅脾氣，冇理又發嘅脾氣，咁樣咧就叫做親為啊。親為咧亦係三煩惱之一。咁亦都係一佛啦，點解要佢個弟子托缽？唔準佢啲弟子咧自己咧嚇係開火，呢個係小乘嘅佛法，到今日都係保持。咁啊好簡單，如果你自己開火，你中意咪點咪點咯，邊個人干涉你啫？咁啊縱容咗咧，你嗰種嘅享受，你個道心就少咗相應，呢個肯定。咁如果咧，我哋佢外边托缽，咁就唔同啦，就可以将你嗰啲咁嘅亲恨咧，可以咧减少，因为佛座下嘅弟子啊，你哋要明白一个理由，可以讲冇一个系穷佬，所以好多人话，唉，出家人真系走投无路啦，或者情场失意啦，或者商场失败，咁佢出家啦。其实大错特错，佛座下的弟子啊，你好难找出一个咧系穷佬冇饭食而去出家嘅。佛座下的1250个上随众啊，呢个得力弟子啊，全部非富则贵。嗱，我哋讲翻原言，原来你话呢个富有豪贵嘅人家嗰啲习气啊，有多大啊？起碼那些老太爺的脾氣或者少爺的脾氣，富有人家那些壞的習慣脾氣，相信大家不用我解釋都好會了解，驕傲啊，或者看不起人啊，這些都是富有人家一種通常的壞習氣，動不動就可以發下脾氣，動不動就可以鬧下人，都是富有人家的坏脾气。佛呢因此才叫的弟子不准自己煮食，要去外面托缽，好听的托缽，如果以我们广东人来讲就是乞食，乞食就是要求于人，等于说将你的豪富那些有钱那种的习气要尽量减少，不要自己看得那么高，你而家愚昧托缽去花言，你仲有咩高傲啊？仲有咩娇贵啊？咁所以咧，佛咧要佢啲弟子乞食，呢个系其中理由之一，当然仲有好多理由，只不过系其中之一，就系要咧锄断啊佢啲弟子嗰啲富有啊，嗰啲嘅骄慢啊、亲为嘅习气。然后咧，先至咧可以啊，咁啊令佢个道心咧系坚固。嗱，我哋世俗人嚟讲，如果呢个人脾气唔好噶，佢啲亲朋戚友对佢都唔系几好，对佢咧都唔会话好大嘅帮助嘅，因为难以相处啊，难以咧系接触，何况一个修道人咧？所以原则上，古老一套嘅出家者。佢都好隨和嘅，冇乜了不起嘅。其實做人幾十年啫，你既然受啲佛法嘅教育啊，或者你就懂得佛理噶啦，人幾十年轉眼就過啦，無需要咧睇得自己太高，無此必要咧睇得自己咧好似高人一等啊。總之一切都隨和，你話行，我佢就行咯；但你話坐。咁佢就坐，你话企，咁佢就企，好随和。咁啊，既然你能够随和，你就唔容易发脾气啊。也只有唔能够随和嘅人，动不动啊发脾气。嗱，发脾气嘅后果啊点咧？呢个人肯定生生世世丑样啊。咁啊，有咩事就证明咧？ 有咩理論嚟到佢支持呢？我哋睇下呢個人一發脾氣啊，佢呢個樣係點嘅？如果講句好聽啲，就話佢圓彈啊，黑面佬啊；講句唔好聽，好似個鑊底啊，黑媽媽。如果佢個面唔黑啊，都表示唔到個發脾氣。發脾氣嘅人呢，就咁啊，個面都好難睇嘅。好啦，你今生啊，你因地之中，你常常俾人嘅難睇，日後啊，你果上所得到嘅呢，都係醜樣啊，人哋見到你都怕。你想去見人，人都唔鍾意見你，所以話呢個因果輪迴亦都好重要啊。所以我哋一個修學嘅人，千萬唔好呢動不動就發脾氣，更唔可以呢猛猛整整啊。有咩嘢事幹好商量，有咩嘢事幹呢都要讓人哋三分，唔好每一件事呢只係睇自己呢好似高人一級，你要體諒下對方。如果你咁樣做人，唔單話減輕你嗰啲親恨啊，亦都可以咧保存你呢個和氣啊，亦都可以令到人人見到你咧都生個歡喜心，接近你、親近你，同你和平共處啊。所以我哋學到嘅人就唔好咧有呢個親為之心啦。咁啊，古德講，佢話一念親心起啊，得百萬障門開。欲取三摩提，忍辱负亲心啊！我哋一念亲心起，百万个业障之门都打开啊！我哋想成菩提，我哋修呢个忍辱法，嚟到扶持我哋呢个亲恨心咧，唔好啊，令佢生起嚟。咁所以就要永断呢个亲为。咁啊，最后就系邪见咯，十种业道之中就要永断邪见。咁呢個就邪見呢，就係、是、呢個見解呢唔正確。咁在佛法所講呢個見解唔正確嘅，就係、是、包括一個係常見，一個係斷見，就係、是、唔相信因果。咁樣呢就叫做邪知邪見啦。那佛法就係最緊要講嘅呢，就係因果。全部大藏經所講都係因果兩個字。如果除了因果啊，就冇佛法可谈。所谓善有善的因果，恶是有恶的因果。我哋只要相信呢个善恶因果报应啊，先至去呢个恶因果，而趋向于呢个善因果，先至可以改善我哋呢个人生啊，纠正我哋呢个人生。如果知见唔正啊，错乱因果咧，都系一种好大嘅罪过啊！咁通常呢個邪見咧有兩種，一種就係常，一種就係斷。常咧，佢有一種人，怕乜嘢啊？我今生做咗人，唔會變噶啦，永遠都做人，生生世世都做人，仲怕咩嘢啫？驚咩嘢墮落啊？佢就為非作歹啦。佢又話我哋既然今生做人，仲邊仲會上升天堂佛國啊？冇咁嘅機會㗎啦，咁佢就唔使修行，咁就變成咧佢因為執呢個常見啊，佢唔信呢個因果，佢為非作歹，不得已啊，佢亦都唔肯修行，生西方淨土或者天堂佛國，你話係唔係危害好大咧？佢唔了解到，唔係話常，我哋今生做人，來生可以墮落㗎，你使乜等來生啫？我哋家本是一个正人，大家都是清白的市民，你试一下等一阵上街，或者打人啊、打交啊，或者咁啊强奸妇女啊，或者佢抢嘢，睇过你是不是两个钟头即系变个监趸咧？你就不是个人噶啦，冇人叫你做人啦，叫你做监趸啊，实判你坐监噶。你话是不是变咗？是不是常啊？是不是永远做人啊？你雖然都是叫做人，你未曾變外表啊，但是人家就做監躉啊，冇人叫他做人監躉，加到個人字上去，呢個係監躉啊，坐過監嘅，只係咁樣講啊，咁就唔係叫做常，咁佢就變咗咯喎。咁如果你啱出街睇到有個人跌倒，你扶佢一扶，或者有個人咧突然間咧好可憐冇錢醫病，你幫佢醫病， 即使你不是用幾個千千萬萬，普通來講你就花一百幾十元，人家就都說是個善人，都說是個好人，都說是一個呢所謂有修養有善心的人。你本來是一個平常人，你只有為幫下人，你人家有你善心，那就變了你由平常就變成善了。如果你出街做壞事，馬上變一個奸等，由平常人變成一個奸等，那你說是不是常？當然就不是常，你分分鐘可以變。我們眼前善惡都尚且可以變，何況日後死了不可以變嘛？我都不用談那麼遠，你信眼前，你也都應該信得日後，信這個未來，信這個過去，所以就不是說常，不是永遠不變。那斷呢，那就更厲害，今朝有酒今朝醉，如果你不去享受一下枉此人生一行，飲回兩杯食回幾片，跳多幾跳玩多幾個女人，怕什麼呢？死了沒事了，什麼都沒了，這種人就更加難以對峙。其實我們不是斷，我們真的做什麼因就會招什麼的果，我們不要做這個不正常的因，有這個不正常的因，我們就受這個不正常之果。不是說呢咁我做咗咩因呢，冇㗎啦，斷㗎啦，等於話除非你唔去搶嘢，當街搶嘢啦，唔通你仲做返你個人咩？你馬上變成監等俾人鎖住呀，斷咩人點斷呀？唔通警察話得冇問題，你搶得好，你打得好冇事，咁就叫做斷呀，咁真係咩做咩事都冇人理你㗎啦，咁就斷呢。但係家係唔係呢？家下唔係呀，家下你當街打交或者強搶呀，警察見到實拉你啊，斷咩啊？馬上就唔掂啦，馬上就要坐監啦，最起碼都要罰錢啦。咁啊，斷咩啫？冇得斷啊！所謂如是因如是果，我哋千萬唔好有呢個常見，唔好有呢個斷滅見啦。我哋要深信因果。所謂如是因如是果，呢個肯定嘅，呢個絕對啦嚇，係正確嘅。如果唔信因果嘅，呢個人世間都不能够成立啊！我们人世间之所以能够建立，亦都不离因果啊！嗱，几十年前香港都好贫苦嘅，从呢个五零年代以后，咁啊人口多咗啊，大家都要生存咧，咁啊猛咁建设，到咗今时今日，香港都变成咧好繁华嘅都市啊，旧时四层楼高啊，都算是高楼大厦了，今天四层楼呢根本都没人起啊，地皮贵啊嘛，咁啊成本贵啦，也只有起多两层楼嚟到拉平佢啦，起亲咗几多十层大楼啊。当我第一次咁啊离开香港去美国一住，住咗十九年，第一次返嚟香港嗰阵时啊，我都认唔得香港啊，我本人已经系香港出世，本身就正式香港人，香港长大，但是因为去美国第一次住了十九年才回来香港，那些高楼大厦盖着个天，我出了启德机场都不认得是九龙城。那你说是不是想也都不是断呢？那是不断地就变了嘛，那就无非都是大众努力，所谓建设之恩才大家可以享受这个建设之果，哪处是常，哪处是断啊？我哋以此类推，一切事事物物，小到一口针咁细啊，都离唔开因果啊！你冇做针嗰种嘅工具，点可以成为嗰一口针俾你个连衫去扯衫啊？咁所以我哋唔好有呢个断常意见，我哋要相信因果。咁啊，既然因果之中系有善，亦都咧系有恶啦，所以我哋与其做呢个恶因，招感呢个恶果，遗臭万年。咁我哋咧都不如啊，所谓做呢个善因，招感呢个善果咧，咁啊享受呢个永远呢个人生嘅福乐，乃至到咧我哋收集种种佛法嘅善法啦， 咁日後咧升到呢個天堂佛國，咁呢個咧先至係一個聰明嘅人啦。嗱，咁以上就係講咗有關呢個十種善法之上，要永斷呢個身口意三言嘅十惡，呢個身唔好做呢個殺盜人，呢個口要斷咗呢個妄語耳語惡口兩舌，呢個意呢個心咧要斷咗呢個貪嗔痴煩惱。嗱，若人能夠修行呢個十善法，先至可以咧呢個修行嘅基礎打得好，然後進一步先至可以啦修行成佛。如果呢個人道嘅地基都打唔好啦，我哋又點可以再上進，來到個成佛作祖呢？好似我哋讀書，你能夠今日考到個博士位，你當初呢個幼稚園做細路仔嘅時候聽話，老師又教得好，你又聽話又肯學，咁啊跟住一步一步先至可以小學、中學、大學而考呢個碩士、博士位。如果你最初入學，你個基礎都打唔好啊，你就點樣可以由小學、中學、大學升上個碩士、博士位呢？呢種道理實在好顯淺。問題就係我哋有冇咁嘅信心？問題係我哋自己有冇咁樣咧嘅信念去信得過呢個因果嘅道理，依呢個十善法咧去修行，然後得到呢個十善嘅果報。個龍王嘅若離殺生，即不成就十離老法。何等就為十一就於諸眾生普施無畏，二常於眾生起大慈心，三永斷一切親為疾氣，四身常無病，五壽命長遠，六行為非人之所守乎，七常無惡夢寢覺快樂，八滅除冤結眾冤自解，九無惡道報，十命中生天是為十。佢若能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不拔隨心，自在壽命。嗱，咁啊，既然十善法呢個相我哋舉出啦，咁啊，我哋跟住以下咧就係離開呢個十種惡，修呢個十善法啦，所得到呢個好處。既然佛咧勤勤咁樣鼓勵，要我哋修呢個十善法，唔知有咩好處咧？嗱，我哋世間以呢個世間個法嚟講，如果冇呢個好處，呢件事冇人做嘅。我呢個做生意好處就可以賺錢，咁啊令我咧呢個家庭都有錢用，我哋呢個家庭都可以個維持，呢個就係佢個好處，亦都係佢個目標。咁啊，如果你話做生意肯定冇錢賺嘅，我相信世界上冇人做生意，呢個亦都係肯定嘅。就因為認為做生意咧仲可以咧多又好少又好都有啲錢賺，可以令自己都過得呢個生活舒適啲，咁先至有人做生意啊！啊，即使我冇本人做生意，我打工，咁都有我嘅能力。我做咗一個月落嚟，舌頭俾出糧俾我，我先可以維持我呢個生活，維持我日常所需。呢啲就係我出賣咗勞力，出賣咗我呢個心思之後所得到呢個好處。嗱，咁我哋學佛都係一樣啊！如果佛叫我哋修十善法，我哋修十善法之後得到啲乜嘢嘅好處，有啲乜嘢好嘅結果咧？所以以下咧就有十段經文就係解釋修十善法嘅好處。十善法第一就唔好殺生啦，咁啊所以咧現在咧我哋第一就係講唔殺生啊所得嘅十種嘅好處啊，咁啊再其次先至講唔偷盜有唔偷盜嘅好處，唔邪行有唔邪行嘅好處，乃至到唔做呢個妄語惡口兩舌個好處，乃至到唔起貪嗔痴慢各種個好處。第一咧，佛同龍王講個龍王，因為本經咧喺呢個龍宮講啊，以龍王咧係為當機，所以佛咧同龍王講個龍王。咁啊，若唔離殺生，佢話假如呢個人啊，佢離開咗呢個殺生，因為我哋點解唔好殺生呢？因為經上講啊，又話一切就畏刀杖，莫不愛生命，樹己就可為與密殺嘅密行杖。 意思就是说呢，他一切都是不喜欢，都是这个刀像畏，即是畏惧。你说哪一个人不怕那张刀斩过来？你说哪一个人不怕那条棍那条杖打落自己度呢？个个人都是怕。我们人是这样怕，畜生亦都是怕，我们亦都是很现实。你说我们养的畜生，你给他吃，跟他摸一下，跟他玩一下，他蹦蹦跳好欢喜，如果你那天你想捉他劏他，他就走的了。他已经心灵已经知道，只不过他走你不过，没法子，不给你捉住他劏而已。那么人如是畏刀杖，畜生更加畏刀杖，因为人起码有法律保障，不可以随便劏人杀人。但是畜生呢，就好像明文规定，我们每人所吃的都是离不开畜生肉，所以一切畜生畏刀杖啊，比之我们人呢为甚啊，重怕。他说恶不爱生命，没有一个人呢不爱他自己的生命。你一只矮仔咁，他自己都爱生命啊。如果他行到前面有水的地方呢，他即刻回避啊。一只矮咁细，少少水都浸死他啦，他实行向后走啊，实行避路的。他为什么事情这样呢？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啊，就是他爱他自己这个生命，他不想死。他说恕己就可为语，恕就是宽恕，宽恕自己呢可以做一个屁，即是说你宽恕自己不想死，你宽恕自己不想有这个还死，宽恕自己不想无缘无故被人打死杀死，或者呢所谓浸死，你宽恕自己呢，你亦都呢可以做众生一个譬喻啊。其实众生呢亦都系咁样，希望人哋宽恕佢，唔想你杀佢啊，唔想你劏佢。嗰个勿杀就勿行杖啦，唔好杀害佢，唔好用嗰条杖嗰条棍啦去打佢。咁我哋呢要保存我哋呢个慈悲心啊。呢、这个人如果离开呢个杀生，即时呢就有呢个慈悲心啊。在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他说菩萨这个菩提心是因于这个慈悲心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慈悲心呢？是因为有众生，若果没有这个对象也给你的化度，你的慈悲心就生不起，慈悲心生不起啊，你的菩提心就发不出，菩提心发不出，你又怎样可以成就这个菩提道呢？反过来之后，你能够成法成菩提，就有发菩提心。你个菩提心点样发呢？就因为有慈悲心啊。点样显出你有慈悲心呢？因为你度众生，你爱护众生，你维护众生啊，先至生起你个慈悲心，然后先至有菩提心，跟住可以成菩提个佛果啊。即是话呢，你能够成法都完全靠众生啊。若无众生，你亦不能成佛啊。咁既然我哋成佛都全靠众生啦，我哋多谢佢，爱护佢，都尚且来唔切啦，我哋点可以嚟到杀害佢、伤害佢呢？所以我哋呢唔好啊杀生。佢话若离杀生，若果有一个人佢能够离开呢个杀生啊，佢话即得成就十离老法，佢即时呢得到成就十种呢离开呢个老乱之法，有十种事情呢不可以扰乱你的，等于说令你平安啦，令你吉祥啦，有十种事情不会扰害你，不会损害你的。那么何等的为十啊？哪十种呢？第一，就于诸众生就布施无畏啊，你对一切众生呢要布施这个无所谓。市面上我们杀生的时候，你捉到一条鱼又好，捉到一只鸡又好，佢系唔系话好顺摊咁啊？你劏啦，冇问题啊。其实你捉嗰只鸡，嗰只鸡咧，咁嗰只脚都硬噶啦，嗰条颈都伸长缩啊，即系缩噶啦。佢嗰种形状咧，好可怕啊！一条鱼喺度放个砧板嗰度，佢都话发发条尾啊，佢都想走，不过走唔到，我话只能俾你解一刀。其实佢咧好暴畏，即系好惊。如果我哋将佢放生，我哋唔杀佢啦。咁啊，即系用呢个无畏嘅一法咧嚟到布施，令佢正在惊慌布畏俾人劏嘅时候，而得到咧放咗佢。你话佢系咪无所谓？ 你話佢係唔係悠遊自在啊？咁所以我哋咧，對於呢個畜生唔好殺害，要依住眾生咧，心常常啊要布施呢個無所謂。嗱，我哋常常布施呢個無所謂啊，我哋就離開一種咧，叫做驚怖啦。假使呢個人佢一生人咧，常常咧走難啊，或者避咩災難咧，呢、這個人畜生咧，梗係殺生重。如果呢個人一生冇咩災難，冇咩驚慌恐怖擾亂佢嘅，好平平安安過日子嘅，咁啊呢個人就肯定啦，畜生咧係戒殺放生啦。咁啊講到此處，時間已經係到，咁啊向下文長，咁啊付於咧下一次啦。